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5集，威逼利诱，骚扰不断，最终兰陵金氏成功的使长平反口，推翻了此前的一切冤词，发声宣告常家灭门一事与薛洋并无干系。小星辰闻讯登门询问，常平无奈地对他说，除了如此我还能怎样，不忍下去我们家其余的人就没有活路，多谢道长，但请你不要再帮我了，如今你再帮我就是在害我，我还不想岳阳尝试就此绝后。就这样一出放虎归山唱完了，魏无羡沉默不语。若他是长平，任兰陵金氏是如何只手遮天的头号世家，任谁许他何等前程似锦光耀荣华，他也绝不松口一句。反之，他要亲自夜探地牢，把薛洋活活剁成一滩肉泥，再把他召回来，重剁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他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止。可并非人人都是他这种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服软的性子。常家还有几个家人活着，常平也还年轻，无妻无子，刚刚走上仙途。无论是用他幸存家人的性命威胁，还是用他的前程和修为威胁，他都必须好好考量。毕竟魏无羡并不是常平本人，无法代替常平义愤填膺，更无法代替他担惊受怕，也无法代替他承受这些身心的折磨。而薛洋被放出来后，果然再一次展开了他的报复。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报复在小星辰本人身上，小星辰只身出山，并无亲人，只有一位下山之后结识的好友，叫做宋兰。这位宋兰也是当时的一位道门名士，为人清傲，风平逸忧，两人都想自建门派，倾血缘传承，重志同道合，可以说是至交好友，志趣相投。诗人赠语，明月清风小星辰，傲雪凌霜宋子琛。薛洋便挑了这边下手，故伎重施，将宋兰从小长大学艺的白雪观灭了个干净，并且暗中下手用毒粉毒瞎了宋兰的一双眼睛。这次薛洋灭门灭出了经验，做得十分利落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虽然谁都知道肯定是他干的，但知道又有什么法子，没有证据，再加上金光扇刻意包庇，素有雷霆之威的赤峰尊也已逝世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拿他有办法。听到这里，魏无羡忽然有点奇怪，蓝忘机虽然瞧着淡漠不欲理事，但以魏无羡过去对他的了解，他知嫉恶如仇不比聂怀桑那位大哥少。当年兰陵金氏有些做派不佳，蓝忘机从不吝于直言不讳，时至今日也不怎么去参加他家的清谈会，完全不捧场。若当年一连发生两桩如此恶劣的屠杀案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，蓝忘机也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怎么他没去治一治这个薛洋？正要出口询问，魏无羡又记起蓝忘机身上那些戒鞭之痕，一道戒鞭打在身上就很要人命了，蓝忘机若犯了什么大错，受了这么多鞭，一定有好几年会被禁足不允外出。恐怕事发的那几年正是蓝忘机被惩罚或是在养伤的时候，难怪他只说是有所耳闻了。魏无羡心中莫名的很是在意那些伤痕，但又不便直接开口询问，只得暂且按下， 问道：“那位小星辰道长后来如何？”“ 后来如何？ 当然也只能惨淡收场。小星辰当初别师离山，发过誓不再回去，他极重诺言，但宋兰双目已盲，又受了重伤，小星辰便破了自己的誓言，背着宋兰重返抱山散人之处，请求师尊救治好友。抱山散人念在师徒一场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自此小星辰便下山离去，从此不知所踪。再过一年，宋兰也出了山，世人惊奇，宋兰竟然连当初瞎得彻底的一双眼睛都重见光明了。可事实上并非是抱山散人医术出神入化，而是小星辰自挖双眼，把眼睛还给了受他所累的宋兰。宋兰本欲向薛洋复仇，而这时金光善已经去世，金光瑶接掌兰陵金氏，被送上仙都之位。为是新人新风，他一上台便清理了薛洋，不再提阴虎符复原之事，并为挽回声望做出各种补救和安抚措施，压下传言。宋兰追寻昔日好友踪迹而去，一开始还能听说他又去了哪里，后来一杳无音讯了。加上岳阳常氏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，于是许多事情便渐渐地湮灭于尘了。听完这个长长的故事，魏无羡轻轻呼出一口气，生出一阵遗憾惋惜。唉，因为一件与自己本来无关的事情落到如此下场，当真是，若是小星辰早生几年，或者是我晚死几年，事情便不会这个样子了。若我在世，这种事情怎会置之不理？这等人物又怎会不与他结交？随即又啼笑皆非，暗暗自嘲：我管？我怎么管？若我当时还活着，说不定岳阳常氏灭门案根本不用追查，直接就被推成是我干的了。这位小星辰道长在路上见了我，我向他搭讪套近乎，请他喝酒，他没准会用拂尘抽我一顿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已经走过了长宅，到了距此不远的一片墓园附近。魏无羡看见了牌楼上暗红色的长字，问道：那长平后来又是为何而死？是谁将他家幸存的几人凌迟了？蓝忘机还未答话，便在此时微蓝的暮色里传来一阵砰砰砰的拍门之声。这声音像极了拍门，但又不是在拍门，用力很猛很急促，片刻不停，闷闷的，似乎隔了一层东西。二人双双面色一凝，岳阳常氏50多口此刻就躺在他们的棺材里，从里面拍打着他们的棺盖，就像被活活吓死时那晚一样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，却永远等不到别人来开门。这就是酒铺的那名伙计说的常家墓地的拍棺声。可是那名伙计说过，作祟是在10年前，如今早已止息，现在怎么他们一来就刚好又拍起来了？魏无羡与蓝忘机不约而同地收敛了气息，悄无声息地前行。靠在牌楼的支柱之后，他们都看到了墓园中央，在一片墓碑之中出现了一个洞，挖得极深的一个洞，洞旁堆满了泥土，是刚刚挖的。洞中传来轻轻的声响，有人掘坟。两人屏息凝神，等待着洞中的那个人自己出来。半炷香不到，从那个被掘开的坟墓里轻飘飘地跃上来两个人。亏得魏无羡与蓝忘机眼力够好，才看得出来这是两个人。 因为这两个人犹如连体婴儿一般，一个背着另外一个紧紧连在一起，又都是一身黑衣，极难分清。跃上来的那个人背对他们站着，长手长脚，而他背着的那个人则耷拉着脑袋和四肢，了无生气。不过这才对，既然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，那必然是个死人，了无生气才正常。正这么想着，那名掘墓人猛地转过头，看到了他们。这个人的脸上竟笼罩着一团浓郁的黑雾，让人完全看不清他的五官。魏无羡心知他必然是施了什么诡异的法术遮挡面容，而蓝忘机已祭出碧尘，掠入墓园，与之交上了手。掘墓人反应极快，见碧尘的蓝色剑芒袭来，念了个剑诀，也照出了一道剑芒。然而这一道剑芒和他的脸一样，被滚滚的黑雾缠绕着，看不清究竟是什么颜色，什么气势。那名掘墓人背着一具尸体，对打姿势怪异，两道剑芒相交数次，蓝忘机召回碧尘握在手中，脸上迅速爬满一层寒霜。魏无羡知道蓝忘机为什么忽然之间神色凛冽，因为刚才那一阵交手，连他这个外人都明显看得出来，这个掘墓人非常熟悉蓝忘机的剑法。蓝忘机一语不发，碧尘刺得更沉，剑意如排山倒海。那名掘墓人连连后退，似是知道他背着个死人不是蓝忘机的对手，再交手下去一定会被生擒。突然从腰间摸出一张深蓝色的符箓，传送符。这种符箓能顷刻之间将人传送至千里之外，但同时也会耗损大量灵力，使用者要费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，灵力不够强盛的人还没资格用。所以虽然传送符是上上珍品，却很少有人使用。魏无羡见此人要逃，急促地击掌两次，单膝跪地往地上砸了一拳。这一拳的力道穿透了层层泥土，直达土壤深处，穿透了厚厚的棺盖，给了被困其中的王者近乎疯狂的刺激。咔咔声响，四条血淋淋的手臂拔地而起，猛地抓住了那名掘墓人一左一右两条腿。掘墓人不以为意，灵力往足底灌去，震飞了四只尸首。魏无羡拔出竹笛，尖锐凄厉的调子撕破了降临的夜幕，两颗头颅从墓中破土而出，整个身子也跟着泥土顺着掘墓人的腿往上爬，蛇一般的缠绕在他的身上，张嘴朝着他的脖子手臂咬下去。掘墓人不屑地哼了一声，仿佛在说雕虫小技，灵力走遍全身。然而这次他震出了灵力之后，才猛地发现上当了，他把他背上背着的那具尸体也震飞了。魏无羡拍杯狂笑，蓝忘机则一只手接过那具软绵无力的尸体，另一只手挺着碧尘刺去。那名掘墓人见他刚挖出来的东西已被人抢走，单打独斗都战不过蓝忘机，何况还有另一个人在捣鬼作恶，不敢多留，便将传送符往脚下一摔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滚滚蓝焰冲天而起，他的身形消失在了火焰之中。魏无羡早知那掘墓人手中持有传送符，就算抓住了他，他也能寻机会逃走，留下他挖出来的这具尸体已是留下了线索，并不觉得可惜，走过去对蓝忘机道，看看他挖出来的是谁。这一看，魏无羡便微微一惊，尸体的头竟然已经破了，而破了的地方露出来的不是什么血肉脑浆，而是一团一团已微微发黑的棉絮。魏无羡一拽便拽掉了尸体的脑袋，提着那颗做得十分精致的假人头道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， 常家的墓地里埋着一具棉花和破布做成的假尸体。蓝忘机方才接过这具尸体，掂量过它的重量，知其蹊跷，说道，并非全假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